了便失手。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土色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2021年啊，8月6日，咁啊，今日咧星期五啊，我唔知大家睇电视啊，或者系做紧咩？而家呢个钟数做紧乜嘢啦？可能啱啱睇完电视嚟到再听我哋呢个节目。咁我哋咧要介绍我哋自己先嘅。咁我系大家节目主持人啊，周子欣啊。今日我哋系广东广西啊，仲有两个我哋嘅恒常 partner。 Hello， 大家好啊 ，Mills 黄仲远。 细佬系梁敬国。 喂，点解无啦啦话睇电视呢？我谂呢排大家都好习惯咧，日日食饭咧都睇住电视送饭，一段时间冇做过呢样嘢，甚至乎我哋睇紧，即系大家都睇紧同唔系同一个台，但系同一堆嘢， 同一个节目，同一类节目咁。 冇错，冇错。咁样讲下题目先啦。今日咧，我哋个题目叫运动公关战。咁样咧，嗱呢个咧。梗係玩下嘢啦，運動就當然我哋知道呢排大家都係中咗奧運毒啦。咁啊，但係今日咧，如果淨係講奧運咧，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又講過心理學啦，所以我哋今日咧就特別咧請咗我哋一個特別嘅嘉賓上嚟。咁佢就係以前咧曾經做過咧電體育公關啊嘅阿飛啊，阿飛你好 ，Hello 大家好。 咁啊，喂，阿 Milsa， 一講到運動同公關嘅關係咧，會唔會我哋即刻諗到一啲片段咧？呢排？ 都有啊，例如啦，香港我諗近期喺奧運裏面出名嘅，即係除咗李靖嘅金句之外咧，就係、是、關於 激動嘅廣東話啫， 係都係嘅。咁仲有好多金句嘅佢，同埋就係、是、我諗係阿伍家朗元三啦，而伍家朗元三引發其他嘅一啲嘅公關嘅，即係包括咧就係、是、喺泰國一個選手佢試過係咁樣。同埋喺台灣嘅戴資穎，即係羽毛球嘅選手，即係佢對鞋，跟住咧即刻都喺當地嘅新聞裏邊咧報翻出嚟咧，即係話究竟呢件事係點樣去化解嘅？即係你當係佢半抽水又好，或者係香港嘅一啲傳媒人去抽啦，即係嗰個情況。咁啊，類似呢個啦，咁啊，或者仲有啲事件都可能有關公關事嘅，就係、是、美國個體操天后啦， 冇錯， 係啦，拜爾斯啦，即係佢啊，呢、這個都有機會再講啦，即係佢。后屘先知道佢原来系有一个病叫 Tristy 啊嘛，系原来唔可以转体啊嘛，即系基本上佢唔系有其他问题，系唔可以做转体呢个咁样嘅动作嘅咁样。亦都有咧，有一个咧就系、是、一啲唔系一啲唔好嘅事嚟嘅，即系话系一啲开心事，例如跳水王子英国嗰个戴利头先讲嘅话织冷衫啦，甚至乎佢织咗成件衫，自己着埋出嚟啦，系啦，跟住啱啱佢又。比賽嘅時候咧，隔離嗰個選手喺度醖釀緊嘅時候，佢喺隔離就織緊攬衫咁樣嗰只啦。咁我諗呢啲都好多係可能同公關有關，關於個運動員嘅某啲嘅形象，或者佢發生啲事之後，我哋應該去點樣處理嘅一啲嘅事情嘅。 喂，仲有一單咧，好貼近嘅就係、是、咧，國內攞個跳水冠軍嗰位14歲嘅小女孩，嗱，你唔知點解呢排好興咁細個嗰集小朋友嘅， 哦， 嗰啲滑板賽啊， 滑板嗰啲真係13嗰啲， 個個都好睇啦嗰集。但我想講嗰個就係咧，全紅嬋啊，就係、是、呢個國內嗰位14歲小女孩，哇，佢就犀利啦！佢而家咧獲得全中國各個唔同嘅旅遊景區啊，唔同嘅運動場所啊嘅，或者係娛樂場所咧，全部都俾曬卡，同埋。佢會找娃娃，佢話佢中意，即係嗰啲夾公仔嘅。咁其實嗰堆朋友咧，唔知點，大家可能唔知點解佢突然間會咁多人會俾呢個嘢，俾呢個活動佢玩。原因就因為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話佢翻到屋企冇嘢做，佢連遊樂場都未去過，於是乎咧，成個國家嘅遊樂場就衝曬去幫佢手啦。 都係啊，但係咧呢個又有另一個少少公關嘅另一方面嘅嘢喎，因為佢接受外國傳媒報道嘅時候咧，因為話佢問非所答，即係問佢所有嘅嘢咧，佢都唔能夠答得好正確，咁啊令到喺外國嗰度咧就講緊咧就係話 佢究竟佢係咪真係自己中意跳水㗎？知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啊？咁樣類似嗰時係其中一個就話跳水以為係唔需要翻學啊，所以跳水啊，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咧，係令到外國係有一啲咁樣嘅非議嘅新聞喺度咯。咁當然啦，就覺得如果從自己嚟講，我覺得係苛刻嘅，即係其實一個14歲嘅小朋友，其實佢有呢啲咁嘅反應，係其實有啲咩出奇咧？係或者係真係問非所答，佢唔係應付開傳媒噶嘛，佢真係跳水噶嘛。可能一個24歲嘅同佢嘅反應咧，未必係話好好多嘅啫，只不過冇咁天真爛漫咁解嘅啫。 喂，咁我有啲即係傻仔啲嘅問題啦，飛，我想問一問咧，即係喂，其實咧嗱，我哋頭先引咗咁多唔同嘅故事出嚟啦，當然啦，即係未必個個都係即係你會做到嘅範疇啦，但係其實運動公關嗱，我講就好似講到好似好關事咁樣，但係其實咩係運動公關同喺做咩㗎？其實呢個工作？ 我相信可能不同的運動會不同啦，咁即係奧運當然是個 scale 大很多啦，咁但即係頭先講到一些可能話即係可能受訪的時候怎樣答啊，咁通常都會可能會 prep 一啲即係受訪者嘅，咁但坦白講，可能有時 prep 得太好啊，答啲嘢太官方，其實體育記者未必中意，即係可能真係 free flow 咗啲啊，原來我未去過遊樂場呢一啲，反而可能 反而係幾 生閉，其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可能正正經經，我哋通常運動公關都可以其他公關一樣會搞好多 press con 啊、press launch 啊，可能我正正經經搞一個 press con， 我出到15個。報道嘅啫，咁但系可能啊，我哋做错一样嘢啊，想写错，好似之前某总会咪写错个年份咁样样嘅个新闻稿，可能有几百个 share 嘅，我哋试过可能写错少少嘢就哇，即系好似全城轰动咁样样啦，想埋啲大台嘅讲唔讲得名啊？我唔知道 大台得啦，大台人哋明 噶啦嘛，即系某啲大台嘅节目咁样啦，系啦，咁所以其实我谂公关和运动公关可能很多东西重叠的，我们面对其中一个就是传媒啦，但可能我们另外的 stakeholders 可能是一些观众或者是那个运动的 fans， 还有可能是另外一些运动员教练都会咯，是啦，但是你说我们可不可以造星呢，其实就坦白講咧，同你睇奧運一樣，好多時真係嗰個運動員本身個表現出唔出啦，同埋即係坦白嗰個外表吸唔吸引啦，呢啲係好 key 嘅。即係如果佢呢兩樣嘢冇嘅話咧，其實我哋好難做到佢嘅。係啦，好多時可能佢係屬於某一個球會啦。咁我都聽過某一啲個球會佢即係聽聞佢自己都當自己係花姐嘅，係啦，即係啊我呢班運動員咁細個，我可唔可以捧紅佢咧？佢哋可能個別有，咁但可能喺我哋某一啲我哋體育嘅界別，可能我哋要一個即係整體嘅運動提升啦，多過係話我去 highlight 邊個運動員咯。咁所以可能 in a way 我哋同體育記者嗰個聯繫，佢哋主導想揾邊個多過嗰個我哋自己話中意邊個運動員靚仔，我谷佢即係會多一啲咯。其實可能體育記者嘅主導多少少啦。 但我見咧都幾多嘅持份者㗎啦，即係我唔知道會唔會多過其他，因為例如。一個明星佢可能係本身個明星啦，或者佢個經理人啦，即係可能好主要啦，公司啦。咁但係一個運動員嘅話咧，即係其實當中做運動公關圍繞嘅可能係個體育會啦，可能係有啲同政府相關啦，亦都可能係一啲持份者啦，球員本身啦，教練啦，而且教練佢又有唔同嘅教練啦。如果嗰個真係一個體育明星嘅話，佢仲有經理人公司啦。即係我都喺度諗緊，究竟邊一個先係體育公關裏面嘅？ 其實我都做過唔同嘅行業啦，可能有啲 commercial 嘅公司啦。咁我自己都覺得運動嗰持份者係非常之多咯。咁譬如 say 我可能做一啲上市公司，可能當然係記者或者公司嘅人都係有啲可能都類近嘅。咁但係運動佢嗰、那個。個闊度係非常之闊，可能你知運動佢本身有啲 sponsor 啦，可能一啲 commercial background 嘅人啦，政府啦啊，咁但係可能一啲有一班係真係教練啊，可能譬如我哋試過想寫一份新聞稿，我想佢哋組織一啲嘢俾我咧，係基本上因為可能佢哋個專長運動咧，基本上佢可能好難組織一啲文字俾你，你真係要靠同佢傾偈啊，即係口述歷史咁滯啦，差唔多去組織咯，咁變咗可能嗰個 communication skills 係要好高嘅，同埋可能我搞緊個活動嘅時候，有啲 fans 問我一啲突然之間同啲 fans 又對問公關一啲關於可能買飛嘅嘢啊，諸如此類，或者我哋收到一啲 public 嘅投訴啊，可能話佢哋現場啲燈光啊，或者係殘到我啊，即係好嘈啊，諸如此類。咁所以我都覺得運動公關嗰個層面係好闊咯，面對嘅群眾係啊。 我特登都走去上網揾下咧，即係原來譬如喺台灣啊，或者其他國家咧，這個運動公關咧係一啲大學嘅學科嚟嘅，要讀書嘅。因為我諗啊，真係再即係專業啦嚇。咁裏邊咧，我自己歸納咗有兩個大嘅部分啊。第一個咧就係咧，我喺外邊建立一啲形象啦，即係幫嗰個球員或者係嗰個運動員啦嚇，就係建立一種形象啦。咁呢個就正面嘅。咁啊，呢個大家都明白啦，公關好重要嘅工作。另外咧就做 crisis management， 即係嗰啲叫做危機管理。咁其實咧，當然我哋明由我哋先講啊，最開頭嘅部分就係咧嗰個外樹形象啊。點樣建立個形象？我諗有兩個大嘅主要原因，令到而家即係運動嘅公關咧變得咁即係重要。第一個頭先大家都講咗，就係個商業嘅考量。嗱，其實你而家見到好多嘅運動員咧，係好唔同嘅公司都爭相想揾佢哋去做，尤其是佢有獎攞，或者有啲就未必有獎攞，但係個樣外貌捐好，你知好正噶嘛？有你而家見到啲網友咧，見到個可能女子跳遠，佢可能如果大家有上網睇開嗰啲咩日本女子跳遠冇入到奧運，但係仲紅過奧運嗰啲，就因為完全係外貿協會嘅問題。咁另外咧，當然啦，去到一啲真係國家級嘅比賽咧，這個就同個國家嘅形象咧都有關係。所以其實運動公關係一啲好勁嘅嘢嚟㗎，係嘛？勁國興 嗱，我就唔係好識運動先，第一公關亦都少接觸啦，都以前自己都做有啲少少嘅推廣嘅活動啦。不過今年我講翻自己嘅感受就係話，一嚟咧，佢好多比賽咧就安排喺黃昏或以後嚟到去做嘅。咁據聞就要適應翻歐美嘅時差啦，唔知真定假啦。咁所以今年其實我係真係睇多咗嘅，即係放工翻到去屋企嘅時候咁食飯嗰陣一路睇，咁有準決賽有決賽咁樣咁。咁但係我發覺一樣嘢，以前可能我冇乜去關注嘅，今年就係話。每逢個運動員，尤其是香港運動員咧，完咗個比賽，無論贏好唔贏好咧，都會有人去訪問噶嘛。以前係相對地，我好似唔係咁，唔知可能係我冇留意咧，或者係以前冇咁多人去訪問啊。 喂，你講得啱啊！ 但係今年係多好多嘅， 係真係啊，係啊。 以前冇乜㗎，我印象中阿飛可能截料俾我哋知道，因為以前真係唔興嘅，佢做完咪算咯。嗰個記者響報，得獎唔得獎？時間是怎樣，成績是怎樣，那就收工了。 今年呢就， 即我電話通常說，誰完了，何思培又完了，跟住現在即刻即場接受訪問了，跟住又誰又完了，以前真的沒有，我印象中是沒有的。 可以講少少，譬如運動公關，我哋其中一項工作咧，關於嗰個比賽嘅直播咧，都有份搞嘅，即係可能都有其他可能搞比賽部分搞啦，即係都有份搞，可能邊個直播啊，現場點樣協助直播嘅單位咁樣，即係據我了解，本身奧運嘅直播係非常之貴嘅，咁可能喺而家呢個傳媒嘅氣候，未必有一個即獨大嘅傳媒可以 afford 到，咁所以我諗政府今次即係 support。奧運咁多台可以播咧，同埋即係而家大家都係其實一個喺 Covid 嘅時候啦。 其實我覺得神早應該做呢樣嘢。係 啦，咁其實都唔係淨係奧運，好多比賽其實都應該做。咁但係即係深烤就喺奧運今次有一個咁嘅關注度咧。咁我覺得真係令到好多即係叫做好多體育記者咧，即係多咗公開嘅。 同埋你普遍人係容易睇到啊。 冇 錯。即係你以前咧就某大台或者某二台二拉三拉咁一人一忽噶嘛，有啲又可以播多啲，有啲播少啲，咁你就要去揀啊。究竟我尤其是要付費台嗰啲啦，我啊比較孤寒啦，我通常都唔付費噶啦。咁有啲又睇唔到，但係今年就係你中意睇時間 OK 嘅，你就睇得到啦。咁又好唔同嘅，成個氣氛係今年係熱烈咗啦。咁加上今年香港嘅成績又相當唔錯啦，一金二銀二銅啦，已經有希望仲係多啲進帳啦，睇下單車嗰度得唔得啦咁樣。咁但係頭先我都話啦，以往唔覺咁多運動員完咗比賽之後， 去搏咪嘅喎。 呢個可以講下，因為係問過一個以前嘅奧運記者咧，即係佢分享過咧。以前基本上係得一分鐘搏咪嘅啫，即係佢完咗之後咧係得一分鐘去問佢，差唔多咧每人如果在場嘅咧最多一條問題嘅一個咁樣嘅情況，咁跟住咧大會就會推佢走嘅。但係今年個情況咧，佢都話咧係可能個安排咧冇咗啲現場嘅觀眾啊，或者好多嘅流程咧已經鬆動咗好多，所以可以令到個球員咧就流連喺嗰個訪問區嗰度會耐啲。咁所以記者能夠發問嘅情況都會耐啲，佢話係完全都估唔到，唔知係咪嗰個情況係咁咧？ 其實COVID 都係對運動界好大嘅影響㗎，即係首先譬如你啲運動員，我聽過可能有啲有冇觀眾，有一啲係表現更加好，有啲表現冇咁好嘅，係啦。咁譬如我都係一個 COVID。時代的一個前運動公關，即是我們其實變了很多的工作，就是諗緊係在政府不同不停地改緊一些防疫措施之下，怎樣去 facilitate 啲記者去做訪問。因為曾經可能對於譬如大家隔幾多米是很 strict 的嘛，咁同埋講緊我們有直播影到一人 cap 咗圖點算呢，係啦，咁所以會很多是不同去改變咯。其實 even 可能呢年紀的 COVID 的比賽後嗰啲訪問點樣 arrange 咧，都不停咁樣變，同埋我有觀眾50% 觀眾去到75%，即其實都會可能 even 個記者行嗰條路線都唔同咯。咁變咗可能同一啲COVID 前嘅運動公關其實唔同咯。我哋可能喺現場個應變係多咗好多咯，係啊。咁可能你都會見到可能即好多而家寫好多新聞稿就係講緊個賽程點樣變啊，同埋而家講緊全世界咁變喎，可能啊，原來我國際賽變，我呢邊本地嗰啲又要跟住變咁樣樣咯，係啊，所以 crisis management 係有嘅，同埋可能曾經以前都唔人哋都覺得啊，其實運動界有咩 crisis management 好做啊，我而家唔需要解釋啊，講緊嗰次球衣事件係啦，我其實真係可以牽涉政治啦，或者可能唔同方面有啲歧視諸如此類，係好多事情可以處理嘅。其實係啦，因為譬如我自己啦，我諗可能作為一個女性係一個運動公關，咁我覺得其實本身公關就有一啲寫作能力啊、溝通能力呢啲唔好講啦。咁但係好去到最 practical， 你如果嗰係户外運動，其實你怕唔怕曬黑先？認真係啦。 嗱，咁講到呢時候，梗係要咧抌一抌波鐘，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再講多少少揀衫，原來都有啲學問係嘛？喂，不過咧，而家聽隻歌先。喂，阿 Mills 你嚟啦，講下點解你揀隻歌？ 係啊，因為呢個咧就問我啦，就係同呢個運動公關咧係好有關係嘅，因為真係令到啲歡笑啊，定係喜樂啊，定係悲傷啊，基本上都係透過運動公關咧能夠喺運動員嗰度咧先至得知到咯，咁樣嗰只。 係啊，咁我哋聽歌啦。 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一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

在比赛前一个月，阿比比唯一的一对跑鞋在训练中烂了，就没有第二对替换。加上他由细习惯了赤脚跑步，逼住在奥运会做赤脚大仙。而令到世界震惊的是，阿比比没有跑得比人慢，还跑得比人快，最后赢了金牌，还将奥运纪录推快了八分钟。而1964年东京奥运，阿比比亦都成功卫冕。讲完成功的例子，跟住讲一个失败的了。南非裔女跑手苏拉不特同样是以赤脚跑成名，她带着两次打破了5000米跑世界纪录、两届世界越野赛冠军的威名，代表英国出战1984年洛杉矶奥运的3000米跑。但是跑到2000米的时候，她和另一个大热门美国名将玛丽迪加发生碰撞，迪加因为这样跌倒受伤，没办法继续比赛。而不特虽然勉强保持到平衡可以继续跑，但就严重影响了表现，最后不但金牌梦碎，更加只是拿到第七名，被指是故意撞跌了迪加，受尽指责，英明尽丧。讲完奥运历史，赤脚跑步有什么好和坏呢？可以增强脚跟、韧带和脚部肌肉的功能，能够培养出更加自然的跑步姿势，帮助伸展增强腿部的肌肉和脚跟的机能，能够减低阿基里斯腱发炎和小腿拉伤等等的伤患。至于赤脚跑的不好处，就容易被路上的石头、碎沙石、碎玻璃等等割伤，初期脚部的肌肉会因此未习惯，感到不舒服和容易受伤。随着练习时间增加，足底皮肤因为日积月累的摩擦而增硬。无论是着鞋或者是赤脚跑，都是想大家多做运动而已。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月6日晚上星期五，我哋广东广西今日嘅题目咧，运动公关战。咁样咧，除咗我哋三个常拼嘅常任嘅主持啊，常驻啊嘅主持之外咧，今日仲有咧前运动公关阿飞啊。咁啊，头先咧第一节嘅时候咧，就讲咗一半犹未尽啊，就系咧。阿飛就講到咧，嗱，作為一個女性啊，咁啊，頭先講緊做公關啦，咁當然佢哋就會好緊張啲衫啦。嗱，我哋唔好 specific 講翻最近某一啲事件，但我聽完阿飛咁講咧，我就好想知啦，究竟咧啲運動員揀衫咧，一般嘅情況，嗱，我講一般情況，唔好講個別事件先，係點樣去選擇嘅？有冇啲咩條件啊，各樣嘅嘢嘅咧？ 其实运动员他们本身可能是在那个赛事呢，可能那个赛事是拿了某一些商业赞助，其实所有运动员都要穿回那个指定牌子的衣服的。其实我们运动界别对于衣服这件事都比较 strict 的，即我觉得本身运动行业就是一个非常之多的 rules 啊 discipline 的地方啦，即不要说运动员啦，其实我可能作为一个幕后的公关，我在现场穿什么衣服呢，其实都是即可能要拿到公司的 approval， 都当然因为都是经过商业赞助的 approval 啦。那你知道作为女仔都即怕晒啊，怕下黑啊，那些人就说今届奥运哇好热，35度啊，超过。其实我哋6月有个比赛36.几度嘅，系咁就你点样食美白丸都冇用噶啦。咁好多时都想话哇，可唔可以戴顶帽或者嗰啲行山嗰啲手袖套去遮一遮咁样样咧？都其实都啊，即系可能未必攞到公司 approval。 哦，因为个规矩可能佢话会唔会遮咗啲咩啊，或者嗰个衣装啊，佢系会有个规矩。 系啊系啊，即系可能譬如我哋有啲国际赛，你30几度我唔理，你就系要着件西装出去噶啦，系啦。咁所以譬如今次嗰个 crisis， 我都唔系好明白点解，咦？究竟系有冇啲单位系冇睇过个出场嘅衫呢件事系有啲难发生到嘅，唔系好理解边个单位 miss 咗咁樣，可能或者今次真係太多人去注目呢件事，可能以前冇咁多台播嘅，冇咁多 attention 咁樣咯。咁但係譬如我哋 even 可能一個運動員去做訪問，佢係著啲咩衫原來佢平時唔喺呢個比賽嘅時候，佢私底下係呢個牌子 sponsor， 咁啊私底下嗰訪問又要著翻呢個牌子，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幾 strict 嘅事，因為如果係著錯衫，我都唔知點樣賠俾嗰個想要贊助，其實係啦，咁所以係有啲奇情嘅今次件事，我自己覺得係啊。 但今次佢好似就係因為就啱啱冇咗個商業贊助，呢、這個反為就係嗰個。奇怪點喺呢度，我覺得我自己覺得都有少少匪夷所思。因為一般以啲咁即係香港雖然唔係話運動有好多商業贊助啦，但係都叫頂級嘅運動員啦。佢嗰個贊助就啱啱話完咗，而完咗之後，即係佢所屬嘅會又冇同佢，或者佢嘅我唔知有冇經理人啦，冇同佢去再揾其他嘅贊助，我係覺得又好奇怪嘅呢樣嘢，真係。 因為我就唔熟悉嗰會啦，咁但可能喺佢角度，佢好多佢運動員要 take care， 可能唔係一個半個嘛，即係講緊可能我啱入行，我都要認可能1-2百個運動員咁樣樣，霎時之間可能佢未必個 attention 喺某一個度咯，咁可能佢亦都估唔到咁樣樣去錯失咗呢個機會咯，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通常你諗住唔出事嗰啲咧，出得最大件事。你好好地諗住點樣谷咧，就未必咁多 attention 嘅，咁所以好多 crisis 係爆出嚟咯，基本上。 同埋今次即係我都睇報紙，我先知咧，即係特區個徽章要攞批准人，我呢、這個我當然明白啦，但我就好奇怪就個別唔同項目嘅運動員，佢嘅徽號都唔同嗰度先至搞嘢喎。嗱，譬如我哋攞咗冠軍、攞咗金牌嘅劍擊隊啦，佢嗰、那個。香港嗰、那個唔好話徽號啦，那個 章啦， 徽章，同其他又唔同嘅喎、 哦。你講啱話乒乓波係圓形，有啲係方形。 呢、 這 個我真係好奇怪，我到今時今日即係今屆我先至知，即係我哋呢啲一般，我最叻都係校隊啫。咁校隊梗係字字正正，個個人都著嗰件衫噶嘛，個個人都嗰個 mark 頭噶嘛。咁點解我哋百花齊放嘅劍擊有一個 mark 頭，乒乓波一個 mark 頭？游水又另一个 mark 头，喂呢、這个我觉得真系要搵人去搞搞佢喎。 哇！喺我哋而家又变成咗炒作事件噶咯，再讲落去，因为事实上我都想讲咧，嗱，当然嗰件衫咧就引起咗轩然大波啦。但系我谂我哋个重点，嗱，当然件衫，头先敬国兴提出嘅问题啦，有人听得明就自己走去跟进啦。但系我觉得今次咧，亦都令到公关好难去，即系唔单纯净系某个会啊。係做公關呢個行業嘅人都要重新學習咧，就因為今次個發酵事件咧係同個網絡世界好有關係嘅，因為嗰啲突如其來嘅戰咧係你唔知邊度嚟，而且佢嚟嘅方向啊、速度啊，同埋嗰個密度咧係完全你想象唔到嘅。即係譬如我哋頭先嗱，譬如我哋以前啊，淨係幾個口水佬攞住支麥就喺度亂咁噏，於是乎突然間發現咗啲嘢出嚟，咁於是乎就有即係所謂傳媒嘅有啲查詢啊咁。咁但係而今次我諗唔係淨係講緊個別呢一單事件啦，我諗有好多唔同嘅喺網絡上面好多口水戰啦，係因為建基於個網絡世界裏面咧，好多人咧係好多 comment 啊，而啲 comment 係因為嗱，亦都頭先啱啱上一節都講到，要用香港例子先，我哋比較熟悉，就因為我哋咁多個人咧，大家都即係全香港好多人咧就睇唔同嘅台啦，唔同嘅台裏面唔同嘅角度都睇到啲嘢，大家就喺度即係好有癮啦。嗱，呢個就係其實奧運會嘅特色嚟嘅，就大家就好有感情投入咗落去。咁但係咧問題就係因為以前咧都有互聯網嘅，不過而家咧嗰個社交媒體啊各樣嘢就更加即係蓬勃。咁於是乎咧，以前公關咧可能打嗰場仗咧，淨係處理嗰、那個嗱，一間阿敬國我都知道你可能想講下嗰啲記者嘅問題噶啦。咁但係我哋先唔好講對應對記者先。而家其實公關其中一個算唔算一個好難度高嘅地方啊？非即係要處理啲網民嘅質詢，甚至乎我哋見到有某啲香港嘅會咧，嗰啲或者嗰啲教練咧要出嚟同啲網民對質嘅。 我哋要發出聲明嘅咁樣，即係呢一樣嘢係咪同個網絡世界嘅生態有關咧？ 絕對會嘅，即係可能譬如同一啲前輩講，即係講啊，可能最近我哋做錯啲事，可能我只係星期四寫到星期五咧，已經上咗連登啦。可能我直情喺個記者個 WhatsApp send 咗俾個記者，跟住 delete 咗噶，咁樣啱都上咗連登嘅。咁可能啲前輩講話，講真，我以前都寫錯嘢啦，但我以前唔會上連登啊嘛。係其實真係網民嗰、那個啊，即係個力量係好大咯，係啦。咁所以同埋你諗住啊，我喺網絡世界炒咗牌，等佢帶彈啦，點知唔帶彈，開始有啲唔同嘅傳媒 pick up 咗啦，咁就。可能是一啲可能你以為好少好少嘅事，譬如 say 我一啲少少嘅出錯啦，可能未必係，因為有時未必係我哋出錯，可能即公司內部有啲事情發生咧，點知原來都炒作咗一兩個禮拜咁樣樣咯，係啊，咁所以都真係唔知啲戰係點樣嚟咯，即係嗰個 crisis management 嘅時候。 有一單嘢喺英國咧都好奇趣噶。就是一個咧退休咗嘅足球員，佢去受訪問啊。佢受訪問嘅時候咧，佢係用緊左手揸咪，係啦。咁跟住咧，全程都係用左手揸咪。咁跟住訪問完畢咗啦，咁啊諗住好正正常常冇嘢啦。點知佢俾人發現咧，佢戴咗隻新牌子嘅錶，係用左手。戴咗喺左手嗰度，咁咧嗰个全程访问咧，就嗰只表咧就系全程亮相，跟住咧就系呢个系炒作得好犀利，咁跟住咧就系电视台系要求个球员或者嗰个相关嘅牌子嘅表个牌子咧系作出一个赔偿咁样，其实呢啲咧都系。即係好多呢啲運動公關，其實好多呢啲都係其中一啲嘅 crisis 啊，又或者係一啲你預諗都諗唔到，即係我只不過係諗住當我都係戴隻錶，今次我唔係用右手揸咪，我用左手揸咪啫，都係戴。但係咧，因為都係牽連大波，即係大家炒作咗好大嘅時候咧，運動公關又我諗肯定係要處理，因為嗰個退休運動員本身都係有一個運動公關係跟佢。 系啊，即系等于可能大家可能仲 recall 到少少，即系奥运之前啊，阿斯朗去开记招嗰时，即系 可乐啊， 去拎走可乐，因为我谂可能运动员个 instinct 就系我要 keep fit， 可能真系好 instinct 嚟拎走。咁我哋嗰时话个股可乐个股价跌咗，定系咁样系一个另类嘅宣传咧？其实真系即系我哋冇人知道究竟究竟有时有啲 noise 系好定系一个反面嘅宣传咯，系啊。 但好似跟住咧，佢有另一个镜头咧，我相信都系同个汽水牌子有关。佢捉翻另一个球员喺射十二码之前系饮佢嘅汽水嘅，系啊，即系佢即刻播翻出嚟咧，系啦，即系都得意嘅，即系呢啲咁样嘅。 系啊，都系可能即系试过，可能我哋比赛嘅时候，可能搞一啲 gimmick 啦，派一啲 drinks 俾一啲观众，咁但可能啊，如果球员去饮嗰啲咧，真系太过未必系啱佢哋嘅。其实真系好多嘢要去睇咯，系啊。 事实上个世界都复杂咗好多啊，譬如嗰个汽水事件咧，其实唔系净系汽水噶嘛。后来咧嗰啲酒类饮品都被人拎走咗噶嘛。另外一个运动员咁啊，搞到咧啲总会冲晒出嚟，然后跟住唔好再搞呢啲嘢啦。咁但系因为里边牵涉咗唔系净系商业啊，阴公里边有宗教啦，可能系 gender 即系性别议题啦。总之林林总总，可能好多时咧，以前大家就谂紧嗱，其实譬如我哋嗰个 fans page 嗰度咧，啲朋友都猛咁讲，系咪讲政治化啊？咁我哋嗱唔好净系讲政治啊，我哋讲下少少唔同嘅议题啊，净系讲下族裔啊，譬如啊人權啊，或者 頭先呢個係商業化所產生嘅一啲嘅、 啊。其實你係第一，你想象唔到嗰個運動員佢自己個價值取向，佢會因為啲乜嘢而 trigger 到佢會有個有啲意見，甚至乎啲網民見到某一個行動或者某一個現象又有唔同嘅反應。即係我好老實講咧，我感覺啲公關咧，即係喺側邊咧，我諗我做唔到多過兩個鐘啊！一見到嘢都唔知點頂。 你谂下，其实奥运都仲有一单咧，都可以当系政治嘅议题嚟嘅，但系唔系一啲大嘅政治议题，系关于Me Too 嗰啲嘅情况，就系喺剑击嘅时候，美国队就好似戴住阿飞个粉红色嘅口罩， 系 三个戴住粉红色口罩， 嚟到抗議個隊友，係、 嗯、 因為佢犯咗一啲懷疑啦，嗰、那個情況咧，咁跟住點解佢仍然可以出賽嘅？其實呢個咧，都你諗下，都其實係一個好大件事。我相信喺國內裏邊，或者喺佢個總會裏邊咧，所產生嘅一啲話題啊、討論啊，應該要點樣去處理啊？我諗都非常困難啊！如果即係運動公關去做呢一樣嘢， 其實頭先講起酒嗰樣嘢咧，我諗好多人即係都市人私底下都中意飲酒啦。咁但可能我哋真係喺運動嘅場合咧，都我哋都基本上我哋盡量係避免差唔多係完全冇酒呢樣嘢出現。即係可能因為大家有啲可能fans 將運動員見到酒咧，可能佢哋已經好大反應 咯。 咁尤其是香港覺得、嗯、咦？你我哋試過可能係香港隊比賽，只係出比賽之前嗰晚俾 fans 影到佢可能打邊爐 ，whatever 咁食啲嘢，佢就話係咪你嗰日食啲嘢唔夠健康，影響你之前嗰日表現，即係佢聯想到好多嘢咯，可能又衍生到 social media， 我哋話啊嗰張相唔 po 算冇事啦，但當然好多時你之後嗰日贏又冇事啦，係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可能你食咗啲咩嘢，你嗰日係咪飲咗酒啊？大家會聯想好多嘢，所以我哋可能好多 official 嘅活動，我哋全部避開即係酒呢樣嘢，其實都係啊。 其實呢一堆嘢咧，我諗喺我哋一路以嚟咧睇，即係作為一個運動迷啦，其實我哋之前嗰啲運動迷都係幾年迷一次嗰種啦，或者有大二 fan 先要迷啦。嗱，我仲記得我哋對上嗰次，我同阿 Mel 喺呢個節目裏面講運動嘅時候咧，嗱，我哋都預計過啦，就係、是、咧，當有一啲故事出嚟，當有一啲即係有啲人物好得意嘅故事咧，成件事就會突然間生猛翻嘅。嗱，我哋批中咗啦， 係啊，我哋都係仲估中。是应该今次奥运大丰收，虽然我哋估错项目啊， 是 所以话今次嘅赞助是非常之啱时候啦，即系赞助个播映嗰个情况。 但我就想引申开就系、是、譬如作为公关嘅部分咧，其实咧有冇得估个 trend 嘅咧？你哋会唔会试下捉个？譬如社交媒体、嗯、譬如我都睇一啲文章啦，网上面都特登去分析社交媒体本身啲人嘅反应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有啲你讲得先讲啦。當然，你哋會唔會嘗試去做一啲 trend， 或者去捉一啲 trend 嘅咧？ 因為大家都知道最近有某一啲 KOL 啊，好 hit 啊咁樣樣咧，我哋都試過可能有啲活動揾佢入場嘅，即係坦白講真係好勁，係啊，即係可能譬如我哋有時話你點樣拍條片擺 YouTube 落廣告，再喺個商場整啲熒幕使咗幾多錢，即係都冇佢哋咁勁，因為可能始終我都明白點解啊講唔講得㗎嚇，即係譬如可能咁多人中意 Miura 啊諸如此類，咁多品牌用佢哋，因為佢哋帶動嗰啲人真係好犀利咯，咁可能實。後屘實在我哋 engage 咗即係一啲 KOL， 即係請佢嚟我啲比賽，有一啲其實冇嚟到嘅，係啦，可能只係打一個 IG story 話我可能諗緊嚟，咁已經好多人話，哎，不如我試下嚟睇下，等等都去咯，咁樣已經係變咗有多一個話題咯，係啦，咁都會嘗試捉個 trend 嘅，咁但係可能咦？點解某一啲 KOL 出完又完全冇人睇嘅咧？估唔到咁冇人睇喎，咁樣樣係啦。咁就即係我覺得都係一個嘗試咯。其實始終我覺得有時都唔知道公關定關公，唔係 100% control 到咯，係啊。 即係可能又唔覺意揀錯咗嗰個 KOL 咧，就變咗關公上身咧，就出事㗎啦。 有可能㗎，有可能㗎。 係啦，喂，咁啊，講到呢度咧，又係時候聽下歌啦噃，勁過興。 哦，呢只系曾路德嘅路啊，因为啱啱拣嘅时候就系关于个题目啦，运动公关战，咁一嚟又运动本来就好激烈嘅竞争啦，点知竞争之中咧又发生一啲咁样不愉快嘅事件，咁啊不如大家听一首歌，就希望喺咁动荡嘅世代咧，大家可以有一个平稳嘅过渡，平稳嘅生活啦。 阳光中莫再莫再感慨，尘世里太多苦与爱，隔膜求移开，大众相关注，求彼此平等相爱，愿见人人和平有爱，和平有爱中在，人人手相牵，真意相待，忍爱福再来，众赞和平，传扬友爱。 笑里痛苦可以笑，笑又如阳光，大众分享了，谁人多谁人少不紧要，愿见人人和平有爱，和平有爱心中在，人人手相牵真意相待，人爱福再来，重赞和平全人。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工展会购物节今日起一连三日在亚博馆举行，在早上10:30开幕前，已经有几十名市民排队。大会让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市民可以免费入场。有市民表示自己仍然未接种疫苗，希望在早上人流较少的时段购物。他估计能够全数使用首轮2000元消费券。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形容工展会购物节当时得令，在疫情较为安心、消费券刚推出的时候举行，相信市民都荷包满满、蠢蠢欲动。他又说已经向会展和展览业投放超过10亿。今次工展会购物节共有250多个摊位，部分商户的折扣优惠低至一折。劳工处提醒外籍家庭佣工和雇主，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实施新入境防控措施。现时身处菲律宾和印尼的外佣，如果在离开香港前已经在香港完成接种疫苗，可以根据新措施来港工作，但需要遵守相关要求，包括登机前必须持有预定起飞时间前72小时内进行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以及指定检疫酒店预订房间的确认书。租住期是外佣抵达香港当日起计不少于21晚。至于不持有认可接种疫苗记录的外佣，政府正与主要外佣输出国的驻港总领事馆，包括菲律宾和印尼，商讨如何确认当地接种疫苗记录的真确性，以容许在当地完成接种疫苗的外佣来港工作。澳门政府医院医务主任戴华浩表示，三日的新冠病毒全民核酸检测采样，截至下午4点已经完成采集578000个样本，出了结果的268000个样本都是阴性。目前42个检测站都差不多没有人排队，会依时在明日朝早9点后关闭，只是剩下平日的检测点，呼吁仍然未预约做全民核酸检测的人士尽快完成核酸检测。至于是否需要做第二次全民核酸检测，戴华浩表示会视乎最后的检测结果，并需要再评估对市民的影响、物资储备状况以及邻近地区能不能够恢复对澳门的信心。如果要进行第二次核酸检测，会尽快做，不会等1至2星期之后。日本新增15,64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三日创单日新高，累计病例突破100万。另外，日本新增19人死亡。东京都新增4,515宗个案，连续三日突破4000宗。邻近的神奈川县多2082宗病例，创单日新高，个案两星期内急增4倍。 建業員新增1057宗，是首次單日超過1000宗的新增個案。其育員多1220人確診。大阪府新增1310人感染，同樣創單日新高。目前東京都、其玉、千葉、神奈川、大阪府和沖繩縣等6個都府縣實施緊急事態宣言。儘管疫情迅速從首都蔓延到其他地區，但首相菅義偉對將緊急事態宣言擴大到全國的態度謹慎。他說必須因地制宜，每個地區都可以按各自的情況採取不同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195点，升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33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19，日元110.24，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7，人民币6.485，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61.22美元，卖出价是1,761.7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稍后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究竟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的妈妈第一句说话是跟家朗讲些什么呢？ 我恭喜他先啦，因为家朗本身个人就是都知道他不是很多说话的，那一听到他话声恭喜他先啦，因为家朗本身个人就是都知道他不是很多说话的，那一听到他话声好像啲开心啊、喜悦啊、感动啊全部涌晒上嚟，变咗咧佢好像可能感觉到我又把声扁扁地啦，咁佢就喺度笑。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水上活动好玩刺激，但难免会失手，所以安全好重要。船长同瞭望员要时刻注意乘客安全，落水之前着好救生装备，器材检查妥当。无论日头定夜晚玩水上活动，记得要找人一起去。吃了药或者饮了酒就留在船上啦。海事处提提你，水上活动要玩得尽兴，就记住要有安全意识。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东京奥运容许运动员在比赛之前在赛场上表达意见，学者李俊荣又怎么看 呢？ Black Lives Matter 席卷了整个西方的体育运动界，但是国际奥委会不是只面对西方运动员，他还要面对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也都要同不同的政府打交道，所以不非你讲到明你抗议着哪个。 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日本东京， 东京奥运热烈举行中啊！ 对于喜欢去日本旅行的朋友来讲，有年纪时间没回过乡下了，唯有回忆住之前的旅行片段先啦。 今个星期请埋爱好日本文化的陈俊伟，同大家倾下讲下日本东京的潮流文化。 哇，减轻晒大家对日本旅行的相思之苦啊！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旅游乐园见。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君。 李勤峰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里面说，他十几岁到二十前半段在台湾承受过很多不同种类的暴力，度过很多和世界孤绝的黑暗夜晚，忍受毫无道理被强加于身的生存的形式。当二十前半段那个还未成熟的我为了逃离而来到日本，终于获得那一点点自由的空气的时候，天晓得我受到了几大的救赎。但在日本，虽然窥见过人类的温暖光辉，亦都曾承受过令人愤怒甚至落泪的歧视。 李勤峰谈到在日本租屋，尽管有永久居留权，尽管日语流利，但是仍然多次被谢绝入住，就是因为他仍然是外国籍。 管理房产的不动产公司规定，日本人的保证公司费用为房租的50%，而外国人就是100%。他在2017年获奖的独舞之中，主角赵几慧为了摆脱旧日伤痕，从台湾前来日本，但是仍然无法从自己逃离，于是就决心从人生舞台逃离，尝试死亡的跳跃。赵几慧说，出生并非出于自身意志，是遭人强加之事实。如果人类注定没办法对抗生之荒谬，这样选择从生命逃离的权利应该是天赋的。在2019年的小说《倒数五秒月牙》里面，在日本工作的台湾女子林于梅，以及在台湾工作并且结婚的日本女子浅羽实英，曾经是研究所时期的好朋友，但是有着说不出的同性感情。研究所毕业之后，两人分隔汪洋，彼此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五年之后，两人终于在东京久别重逢，共度漫长而又短暂的一天。 逃离和留低都需要勇气，因为都要面对不同的问题。于是在彼岸花城开始岛，李琴峰就梦想有一个世界能够接受人的不同属性，但是又不会被定义，这样人类才能够回归单纯的存在，并且得到些许自由。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星期五晚廣東廣西，今日的題目是運動公關戰。今日請到的嘉賓是前體育公關阿飛。哇，兩節就很快過去了，第三節我要快一點講我原本想問的一些問題。因為在運動公關，我相信他們會面對很多不同的持份者。剛才我們都講了不同的人，但其中我們包括講埋群眾心理怎樣處理，但有兩個範疇我很想知道，就是你們平时怎样跟啲即系运动员同埋教练咧？你哋会唔会同佢哋一齐好似 teamwork 咁一齐去倾嘅咧？咁会唔会平日都即系要照顾埋佢哋好多出嚟讲嘢嘅时候？你知运动员啊，我有一个人系好有印象嘅，就系傅园慧啊。如果大家仲记得上一届洪荒之力啊，咁啊今年就当然唔再喺见到佢啦。 冇错啦， 系啦。咁啊，另外新加坡上一届嗰个游水小神童咧，亦都系啦，亦都系今年亦都系变咗公关杀手啦，今年在新加坡那边也引起很多问题。我就很想知道，其实呢香港我不知道是不是又特别一点，还是外国又不同，那些公关大员呢是不是会跟教练啊，或者要夹定有没有什么人物形象要做定的呢？ 因为我想可能好看看那个公关属于是一个总会的公关，还是那个运动员嗰个经理人咯，系啦，因为譬如喺我嘅角色，好多时嗰个运动员讲啲咩咧，可能佢哋经理人嗰边已经handle 咗嘅，咁可能我系同记者嗰边会紧密啲接触，系即系佢哋比赛员点样去访问佢哋咧，咁样样，咁反而可能我嗰个层面系会系有时即系所谓佢哋输咗个比赛，咁有啲记者都系想做访问，即系点样去问佢哋咧，咁即系。可能作為一個女仔去問佢好少少，起碼唔會爆粗鬧你先啦，係啦。咁但係我可能我 facility 呢樣嘢就會多少少。咁所以我諗我自己會係同記者、體育記者嗰邊個關係會密切過同運動員咯，係啦。 咁但係譬如據你所知咧，即係譬如香港有冇一啲即係有啲運動會啦，或者即係嗰啲體育明星咧，嗰啲公關咧係真係會度嗱，即係幫佢直情度個形象出嚟嘅，會唔會有我唔知。 藝員咁做 係啦，譬如外國，我估咋，有部分嘅球星，尤其是嗰啲足球啊嗰啲咧，可能真係會有啲都唔。 肯定有啦，即係你睇下傑斯 系啊， 即系之前同之后 系啊， 发生事同之前嘅形象系完全唔同啦。 同埋啲运动系非常商业化噶嘛，即系譬如嗰啲啊，我都唔知真定假，我觉得系假嘅嗰啲摔角比赛咧，嗰啲假到咁嗰啲好多好明显，我感觉好明显好商业化嘅嘢咧，我估就好多连个造型啊，连个名啊嗰啲 The Rock 咁嗰啲咧，突然间作个名好劲咁样，系我谂有呢一样嘢嗱，香港我哋嘅感觉就系咧。啲運動就幾年嚟一次啦，即係奧運啊、亞運啊，咁大家突然間 hit 一 hit 啦，咁會唔會其實平日都會有呢啲咁樣嘅角色要做嘅咧？ 其實會嘅，譬如一個當一個可能某一個球會嘅公關啦，咁佢都會整體去睇一睇嘅。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因為可能本身運動公關都個 workload 比較重咧，咁我留意到其實好多時咧個教練同個運動員咧自己做自己公關嘅，就係、是、開個IG 啦。得閒就開 live 啦，尤其是可能你知道我哋而家運動前後有話要 content 又成，我嘅做噶嘛喺酒店。咁、我見到佢哋係咁自己會開 live， 其實自己變咗 KOL 嘅。可能有一啲教練可能去 Facebook 啊、IG 啊，不停係去寫一啲感想咯。咁有時直情寫到我自己覺得係某程度上，我覺得盜獄嗰個體育記者，因為體育記者佢哋可能都。背負一個傳媒的包袱噶嘛，佢用自己自身出發咁樣樣。咁我見到係而家個 channel 好多時係自己係啦。咁有時去到可能有啲記者都唔係咁高興嘅，可能啊佢又開 IG 又成咁樣，即係係咯。 其實運動公關都難做噶，我做緊一樣嘢，跟住佢自己開個 IG 同埋自己寫嘢嘅時候，就同我。之前可能幫佢 喂定嘅嘢， 係啦，完全唔同咁樣都幾難做。 可能我自己作為公關，有時我覺得唔係去到唔係去到負面嘅正面嘅、我覺得其實佢自發性做，我自己係覺得好嘅，因為始終人嘅力量有限，即多啲人做係 O K。咁都係每個人唔同睇法啦，可能有啲佢想個嗰件事 control 得好勁嘅，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樣樣係啦。咁但係我可能每個人的那個手勢都唔同，即可能我見到有啲運動公關佢都會好 strict 嘅，即係你譬如我呢個 function 你遲咗 apply 話嚟，你唔好嚟啦，你唔俾嚟咁樣樣。咁但可能即係有時我哋都會有啲 flexibility 咯。不過講起即係我覺得記者嗰、那個記者嗰個心態咧，其實運動係唔同嘅，因為好多 sports 咧，佢係真係記者去攞個證去入場咧，係需要經過審批嘅。咁就係、是究竟我哋試過可能一個國際賽，有啲唔係好認識嘅網媒、外國網媒突然間話嚟咧，我哋其實係傾咗好耐，佢究竟可唔可以俾佢嚟？係啦，即係佢嚟到會影響個 operation 咁樣樣，即係因為我哋有時可能我覺得運動公關，我哋始終可能同其他公關唔同，我哋最緊要係嗰個活動係可以。順暢咯，即系唔好突然间一个唔认识嘅记者，原来系一个搞事嘅球迷，咁就好大镬啦。 咁啊，非你讲开又令到我又记起一个所我唔知系咪记者啦吓，访问我哋嘅剑击金牌得主嘅时候嗰种失控嘅情况。我开头我都听我觉得哇有冇搞错啊？呢个咩人嚟噶？我以為佢同佢，我以為佢同佢好熟咋， 以為係朋友係嘛？ 啊，以為係朋友咋？咁即係點可以？哇！我好愛你啊，乜乜咁樣，即係完全唔係一個記者要做嘅嘢。咁後屘先知道嗰位仁兄啊仁姐咧，據聞就係教新聞嘅。咁但係佢個表現咧，就真係完全唔係一個即係稱職嘅記者嘅表現咯。咁再唔好講就係話。跟住大台又系另外有一啲根本唔系做开记者嘅，系做开歌星嘅。嗱，我对佢冇恶意嘅，嗰位哥哥仔，只不过佢唔知点解咁无啦啦做埋一啲系完全可以话系无厘头嘅嘢啦。咁系咪因为即系有某啲电视台佢将任何嘢都将佢娱乐化咗，即系用一种娱乐化嘅手法嚟到去报道一啲体育嘅新闻？佢以为。香港人是瘦的，这件事其实是很70到80年代的。今时今日这些事，喂大佬啊，我自己上网都是，有时候我最憎那些评论，有时候今年的评论算是比专业的了。以往有时候看波看世界杯，我最憎那些讲波佬的。即是我通常我要看，我识鬼了那个。 个声， 因为我自己识睇啊嘛。我虽然我波屎啫，我系打得好屎啫，但我都识噶。我唔需要你喺度挤格格噶嘛，有阵时同埋嘈啊， 其實咧，我覺得嗰位咧，我就唔 call 佢就體育記者啦，係啦，因為其實講真，某台嘅體育記者咧都交手，我覺得有啲係即係非常之 professional 嘅，係啦，即係雖然而家可能大家對嗰台有啲唔同嘅諗法啦，係啦，因為其實我自己好。都幾 buy 體育記者嘅，我覺得佢哋自己咧都互相監察得好犀利，可能有時即係去到佢哋自己可能本身體育嘅世界記者之間唔係話一定要爆啲咩獨家新聞啦，其實本身都係基本上比較友好嘅，咁亦都會互相監察，可能有時有一個懶啲冇影到相，佢直情好似互督咁樣嘅，同我講喂嗰、那個今日好懶喎，所以我自己覺得佢哋應該冇卡食快佢為一個體育記者啦，係啦，咁所以因為其實記者個心態亦都好得意嘅，即係可能本身可能有幾個特別 friend， 但係其實你都知道佢哋自己競爭緊嘅。咁我其實我作為一個公關好緊要嘅工作就係去收風咯，不停咁去收風。究竟我個行發生緊咩事咧？我因為我唔可以太遲個記者收噶嘛，咁可能嗰啲記者會不停咁向我又收風咁樣。咁我都知道嗰兩個好朋友咧，同時都係競爭對手嚟嘅。我唔可以即係將啲料即係話俾佢阿 B 知阿 A 其實呢排做緊啲咩故仔啦。咁所以個關係都比較微妙，我自己覺得 係。唔係，其實今年又好特別嘅，因為咧嗰、那個即係娛樂化咧，運動娛樂化就真係係必然發生嘅，因為你商業緊就梗係要有啲即係嗱嗰樣嘢係好定唔好咧，就是、一個眼仔兩面啦。好嘅地方就吸引到啲，的確有啲人係被吸引嘅，我絕對相信。尤其是唔識嗰啲咧，就最中意睇埋啲唔知做乜嘅嘢。你講得深入咧，佢就唔明㗎啦。咁啊講啲簡單啲啦，咁啊當然有啲失態嗰啲就唔詳細講啦。但係今年嘅特色就係因為個個好多個台啊。好多个台咧都有机会去做呢、这、一个表演啊！呢、这个其实大家都竞争紧，咁于是乎咧就唔同嘅人咧或者唔同嘅策略啦，可能系揾啲有啲系揾教练啦，有啲系揾啲前运动员啦，有啲甚至乎咧你会见到咧直揾埋嗰个准。牌獎牌得主嘅屋企人就坐埋喺度一齊睇，睇下佢當時嘅反應。嗱，呢啲其實係一種我叫做都同時間都係競技緊嘅，我自己會睇到。咁但係呢一種嘅情況咧，亦都我相信比起俾到一啲運動公關一個好新嘅一個挑戰，就因為咧其實你唔可以單純地嗱，以前可能通稿餵料咁啊夠飽噶啦嘛，咁啊大家如果懶懶地咁啊佢哋自己食咗啲咁，然後自己啊做嘢啦。但係今時今日咧，大家都會去搲唔同嘅料。咁一搲料嘅时候咧，大家就会有一个即系好强嘅竞争喺度。咁公关有阵时咧就如果去到一啲爆镬位，头先讲紧就系会喂好难去应付嗱。但系就算唔爆镬，我讲紧建立形象嗰个位，可能老实讲，公关好想帮佢做某种形象。咁但系问题，咦？原来佢妈妈话俾佢听，原来佢平时即系接受访问嘅时候，佢平时赖床啊，点咁样。咁于是乎咧，我哋又要扭另外一边啦。即系我相信呢一种生态，可能今次独有嘅，因为大家都留咗香港唔去旅行。咁但系我相信经历咗呢一次嘅奥运嘅事件之后咧，大家对于睇運動嘅嘢咧，其實係多咗好多嘅期待啊，或者多咗好多唔同嘅感受嘅，係嘛？ 係啊，同埋咧，我覺得係運動公關，我覺得係越嚟越緊要嘅，因為喺運動個界別裏邊咧，真係比起以前咧複雜咗，即係成千上萬倍，即係商業再加埋社交媒體，再加埋運動員嘅自主。其實教練咧，其實頭先阿周 Sir 講咧，教練同體育公關嗰個嘅關係咧，我其實都覺得有一個微妙之處啦。當然同個記者係會有一個微妙之處咧，但係例如好可能有時候運動公關需要做嘅嘢，可能同教練嘅某一啲嘅方針或者嘅方法咧，係可能有機會背道而馳都唔定噶嘛。因为尤其是如果假设啦，用一啲传统亚洲嘅一啲训练方法嘅话咧，其实系教练主导晒一切，跟住最好咧就系连你其他都唔好涉猎咁多啦，咁啊大部分时间专心于训练、比赛各样嘢。咁其实跟住咁样嘅情况之下，其实运动公关可能佢可以做到嘅嘢好少噶嘛，咁啊。同教練嗰個情況其實係真係點樣咧？阿飛，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運動同其他行業嗰個分別咧，係即係其實成件事真係好 teamwork。你頭先講到教練咧，咁大家最近都講緊乒乓球隊個教練即係講啲嘢好爆啦。即係其實可能一個教練講一啲好爆嘅嘢，可能已經係一啲正面或者係我都試過非常之負面嘅公關，可能搞到佢講啲嘢有人聯署啊，即係又玩咗兩三個禮拜嘅啦，最後又要出新聞稿咁樣樣嘅，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其實譬如可能作為公關，你見到記者入場去睇個比賽，而家個亮點非常之多，個比賽本身啦、運動員啦、教練啦，會唔會觀眾有啲政治嘅表態啦？嗰啲防疫點樣做啦？咁所以喺呢、這個即係 Covid 嘅同埋一個政治咁複雜嘅年代，係真係即係複雜咗好多。頭先講到話你嗰啲咩 Me Too 嘅事件，亦都係即係好 sensitive 啦。咁變咗即係咁多個可以爆鑊嘅位咧，有時你都唔知道爆邊個， 係啊，但我有另外一樣嘢好想即係同呢個相關嘅，就係咧頭先阿 Muse 提過，就係以前睇啲運動員咧係好專注於做運動，純粹練嘅啫。咁但係譬如我哋見到香港嗱，呢、這個我唔知咪都其實都唔係香港獨有嘅，其實我英國咁樣好出名一個動作片嘅演員，以前其實原來跳水隊噶嘛。咁類似嘅情況就係我哋見到譬如香港咧都有唔少嘅運動員。靚仔靚女啲，或者冇咁靚仔靚女都有嘅。佢哋嘅出路咧，就可能走去做明星，可能走去做 model， 或者同做一啲相對，即係可能佢要 build up 一個自己嘅形象啦。我哋都即係見到呢啲咁嘅情況。其實呢一樣嘢咧，我自己一個諗法就係，即係譬如對於公關嗰個需求咧，亦都大咁嗱。譬如頭先阿飛都講咗，佢自己會走去做自己嘅經理人，自己做埋 KOL， 自己拍埋片，甚至乎有啲佢自己可能唱埋歌。做定唔知咩跳舞都唔定嘅，嗱呢一個又係一個我覺得又係一個複雜嘅狀態嚟嘅，因為啲運動員自己都會諗自己的出路噶嘛，咁喺呢啲位咧其實就唔係完全地係運動員嘅身份噶啦，可能佢同一時間有幾個唔同嘅 slash 嚟添，甚至乎 其實世界宋碧咸。嗰段時期後期嘅時候，咪即係 exactly 就係經歷緊頭先阿周 Sir 所講嗰啲嘅情況啦。佢牽涉好多，跟住佢訓練嘅時間少，跟住阿費格遜就唔係太認同佢而家咁分散去做嗰樣嘢，即係 exactly 就係、是。 因為我諗可能同運動員嗰生涯究竟去到幾多歲都好大關係，因為譬如我以前做其他行業，我幫人哋搞一啲退休 party 係講佢六十歲嘅，幾個都六十歲，跟住我幫運動員搞 party 講佢三十二歲，係啦，即係我諗可能你去到我見過啲女嘅運動員廿九歲都話，哎呀諗緊點轉行啊咁樣，即係可能佢去到廿零歲，佢要諗下點樣令到自己轉型，所以做咗好多其他嘢咯，係啊。 哇，咁樣哇，唔覺咧，我哋咁樣三集就完，三節，我都有緊張，三節就咁完咗啦。咁樣咧，哇，今日好多謝阿飛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咧運動公關變咗啲喜與樂添，而家無啦啦。咁咧星期日咧，我哋老店咧題目咧就係師徒與繼承繼啊。咁主持人就有文傑華啦、馬鼎盛啦同埋陳澤銘。咁最後咧，我哋都揀咗隻歌，我揀嘅呢隻啊，五月天。嘅倔強啊！咁啊，仲有幾日，我哋仲可以睇多幾日比賽啦。咁啊，希望睇到啲運動員咧倔強嘅一面。 双手绝对不放下一战，是不是天？